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6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66。复次乔使家至展不周东胜深州犀牛霍州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展不周东胜深州犀牛霍州北俱卢州诸有情类皆去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见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见乔使家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使家至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小千界诸有情类皆去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使家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使家至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叫中千界诸有情类皆去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使家后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使家至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去无上正等菩提复以般若波罗蜜多无量法门巧妙文艺为其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令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以般若波罗蜜多

转进屋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布施波罗蜜多，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屋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若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内空，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真如，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苦圣地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极灭道圣地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净律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无量、四无色定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八解脱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念住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空解脱门速集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无相无愿解脱门 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无言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六神通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佛实力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无妄施法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恒住舍性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一切智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道相智一切相智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一切陀罗尼们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一切三摩地门素吉教戒教授比菩萨摩诃萨。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随其所需种种资具供养摄受比菩萨摩诃萨。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师财师供养摄受比菩萨摩诃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可以过。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教戒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教戒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框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五眼六神通、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要有以此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教界教授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世尊，比菩萨摩诃萨，复有以此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随其所需种种资具所摄受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尔时具受善现，告天地誓言：善哉善哉，乔释迦，汝乃能劝力比菩萨摩诃萨，复能摄受比菩萨摩诃萨，亦能护住比菩萨摩诃萨。如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一切如来诸圣弟子为欲利乐诸有情故，方便劝力比菩萨摩诃萨，令速去无上正等菩提，以法师、财师、摄受护住比菩萨摩诃萨，令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可以过乔释迦，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盛世，有比菩萨摩诃萨故而得出生。所以者何？若无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无有能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有能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 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善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无有能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无有能安住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亦无有能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有能修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无有能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无有能修学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缘解脱门，亦无有能修学五眼六神通，亦无有能修学佛实力、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有能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无有能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有能修学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若无菩萨摩诃萨修学安住如是诸事，则无有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有能安立菩萨、声闻、独觉、世间圣事。皎施迦，犹有菩萨摩诃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则便有能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亦复有能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复有能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亦复有能安住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亦复有能修学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复有能修学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亦复有能修学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复有能修学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缘解脱门，亦复有能修学五眼六神通，亦复有能修学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复有能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复有能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复有能修学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犹有菩萨摩诃萨修学安住如是事故，则便有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悠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断世间一切地狱、旁生、鬼界，亦能损减阿苏罗党，增益天众。乔使家，悠悠菩萨摩诃萨，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便有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魔天、都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梵众天、梵辅天、梵慧天、打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光净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布施波罗蜜多、境界波罗蜜多、安忍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净律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出现世间。由此复有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出现世间。由此复有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出现世间。由此复有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出现世间。由此复有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五眼、六神通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出现世间。由此复有无妄施法、恒诸舍性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出现世间。由此复有一切声闻乘、一切独觉乘、一切大乘出现世间。初分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之一。儿时，弥勒菩萨摩诃萨白上座善现言：大德，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所有功德 随喜俱行诸佛业事。若菩萨摩诃萨，以此佛业事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若于有情随喜回向诸佛业事，若诸异声声闻独觉诸佛业事，所谓施性戒性修性三佛业事，若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四圣地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空无相无愿解脱门四无碍解六神通等诸佛业事，是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于彼一生声闻独觉诸佛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可以过大德以诸一生修佛业事，但为令己自在安乐，声闻独觉修佛业事，为自调伏，为自极静，为自涅槃。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普为一切有情调伏极静般涅盘故。而时即受善现白弥勒菩萨摩诃萨言：大师，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普缘十方无数无量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数无量无边诸佛以涅槃者，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辗转入无余一般涅槃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六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即与无数无量无边佛法相应善根，若彼一生弟子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佛业事，若彼声闻弟子所有学无学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即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数无量无边佛法，即彼诸佛所说正法，若依彼法精勤修学，得预留果，得依来果，得不还果，得阿罗汉果，得独觉菩提，得入菩萨正性离生，如是所有一切善根基于有情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诸弟子众，若现住世若涅槃后所种善根，是诸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既随喜已，复以如是随喜俱行诸佛业事，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愿我以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引发无上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余所起诸佛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于云何，弥勒大师，彼菩萨摩诃萨，如是世起，彼菩萨摩诃萨，愿如是世起随喜回向心，未有如是所缘事，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向否？卷第168。